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举行，在首日会议的高级别演说之中，战争是重点议题。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形容战争、疾病、干旱、饥荒带来的问题正在融合，难以应付。而气候变化、不平等和地缘政治分歧令到情况火上加油。今届大会是新冠疫情爆发两年多以来，各成员国的卫生官员再度亲身出席大会。在提到新冠疫情时，谭德赛说各国应该尽快达成世卫设定的七成疫苗接种覆盖率目标，所有国家应该保持疫情监测和基因排序工作，并且作好准备在必要时重新引入和调整针对疫情的公共卫生与社会措施。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影响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400米；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18点，跌399点，总成交金额612.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9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60点，跌9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0.52跌1.52，腾讯控股342.8跌9.4，美团166.2跌6.8，阿里巴巴84.1跌3.95，盈富基金20.46跌4毫，京东集团212元升4毫，友邦保险78.15跌2.7，快手66.35跌4.9，康健诺生物71.8跌6.2。比亚迪股份267.8跌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846，瑞士法郎8.077，欧元5.564，加元6.131，新西兰元5.067，欧元8.314。每百日元对港元6.1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75。日经平均指数报26,892点，升153点。港金报17,35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54美元，卖出1855.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由于有物件在危险位置啦，九龙仔的白雀街近住界限街需要全线封闭噶，封了一段的白雀街近住界限街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2号 D、10号同埋208都要改到行驶。咁由于有呢一个封路措施啦，咁影响到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白雀街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基堤道噶。再提一提大家啦，封嘅位置咧就封咗白雀街噶，咁但系影响到而家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白雀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就去到基堤道噶。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健康点知高钙低脂咁简单，睇埋营养标签嘅糖含量，减糖其实冇难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薄扶林贝沙湾南岸六座、荃湾沙咀道333-335号德仁楼二期、粉岭荣福中心三座、将军澳景林村景图楼、深水埗黎安村黎静楼、沙田坳贝湾街23号郁和苑、秀茂坪村秀乐楼、葵涌葵联村联喜楼、观塘安达村谦达楼、长沙环丽翠苑丽阳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泳儿，现在疫情虽然很严重，但是只要大家记得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Alex 李志刚 ，J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翻工翻工翻工啦，吓礼拜一啦，要乖啦，吓玩完啦，呢两日假期， 唔系啊，我觉得而家都系玩啊，好开心啊，见到你哋， 哎呀，你哋真系开心啦，你翻工好开心啊，但好多朋友咧，真系过去呢个周末咧，终于出嚟玩啦，因为好多嘅酒吧咧开翻啊嘛，好多人都话，哇 book 场去要去入去饮嘢啊，开开心心啊，玩翻一个周末， 系、啊，听闻咧，即系虽然有一个即系时限啦，但系佢哋咧都话唔紧要啊，玩到嗰个时限都好开心噶啦。 嗯、啊、不过就大家都好守规矩啊，真嘅，即系咧都系依照住所有嘅抗疫嘅指示啊，即系都晒啲安心出行啊，打晒针啊咁样啦。 系，但我记得好多朋友咧都会讲嘅，譬如去玩呢啲地，玩完之后咧，突然之间咧唔明点解咧。好肚餓，好肚餓， 好空虛嘅， 一定要去食翻啲咧，都知係唔健康嘅嗰啲嘢食，例如即食面啦，夜媽媽咧兩三點咧，好想食即食面啊！但以前咪有間鋪樓下咪有個茶餐廳嘅，而家冇咗啊嘛，咁而家都唔知道去邊度食即食面喎。 哦，咪便利店咯， 便利店得噶，因为佢你可以买嗰啲杯面， 系系， 咁啊佢就会俾滚水你淋咯。 系，但系香港嘅便利店买嗰即食面嘅选择咧好少噶嘛，都系得嗰几个咯。 有咯， 但唔算多。 因为成间便利店都好细翳啫嘛，你想要几多即食面啊？ 啊，不过唔系啊，我哋以前去台湾咧，佢真系好多噶。 唔系，因为你台湾嗰啲便利店系大好多，其实咧你唔系香港咧以外嘅地方都系好大间嘅。 系啊，泰国嗰啲都劲嘅。 系啦，即系头先你讲开台湾地区呢个地方嗰啲便利店啦。就有啲朋友咧就話啦，啊，其實如果有一間鋪頭24小時，我可以入到去任何嘅即食面都可以食到嘅話咧，都幾開心啊！原來佢哋發覺喺韓國原來有一間鋪頭咧就是、24小時自助形式嘅即食面鋪頭，佢直情咧係有曬所有唔同牌子嘅即食面擺曬喺度，杯面又有啦，嗰啲打開六嗰啲又有啦，咁然之後 打開六嗰啲，打開六嗰啲好啊， 唔係杯面咩？打開六嗰啲， 打開六嗰啲， 即係嗰啲包裝嗰啲 杯嗰啲係咪啊？ 即 係 個碗嗰啲， 即係你要打開擺落去嗰個爐度煲嗰啲，因為啲小朋友唔識噶嘛，佢以為成個抌落去得噶啦嘛， 煮嘅 係 啦，咁佢就話咧，原來有呢啲鋪頭咧。好开心啊！你咩类型都可以有得选择、啊。 但我中意食鲍鱼面啊。 哦，即系总之有一只啊，我知本地出 本地出嗰只啦吓，鲍鱼面啊嗰啲或者系啲全蛋面嗰啲咧。 但系鲍鱼面里面都冇鲍鱼嘅，得鲍鱼汁嘅啫。 系啊，佢话佢声称话系有咯咁样，因为咧我成日觉得咧即食面咧，佢未整之前咧。好似一件冷衫啊，咁然后咧摆落啲水度咧，咪好似拆烂啲冷咁样，一条冷颈巾，系啊咁样。同埋咧，而家太耐冇食即食面咧，即系有个感觉就系咧，佢好似已经离开咗我嘅食物链 啊。我明啊，即系咧嗱，年纪开始越嚟越大咧，就会注重健康啊，你就会远离咗呢样嘢。但系后生嘅时候咧，你真系好中意噶， 好中意。 一嚟方便啦，二嚟其实都几香嘅， 香好味嘅，系啊， 即系生嚟真系唔使煮啊嘛，真系完全唔使你任何劳动力啊。 嗰啲味精粉。真系好好味噶啦！ 但系我而家有时早餐咧都会即系方便啦，就整啲即食面食啦。咁咧，你真系发觉哇，韩国嗰啲即食面咧系嗰个质感咧好食啲噶。 嗱，以前咧，我觉得咧日本系 number one 嘅，但系而家真系韩国追咗上， 追咗好快。 佢哋对于面条嗰个研究咧都几好，佢哋真系有一种特别嘅面条咧 系 好好食。 系啊，系烟韧韧， 烟韧韧咁样噶。 系啊，同埋佢哋个辣粉咧，唔知点解咧，就算唔食得辣咧，你都觉得。哇，好正佢嘅辣！ 佢嘅辣粉系有韩国味嘅，系韩国辣粉。 佢仲要系开创嘅先头，系佢最辣嘅，得一个字嗰个咧，系最辣、最辣、最辣 嘅。咩辣面啊嘛？ 系啊系啊 系啊！但系同埋咧，佢兼且俾个包个嗰啲好似啲硬咗啊，定系已经干咗嗰啲咁样嘅酱。 其实本来唔系嘅，因为我谂系嗰啲油嚟嘅。 哇，嗰啲料咧，你觉得哇，好正喎！ 嗰啲 豆 油本来唔系硬咗嘅，应该系即系如果佢摆得太耐冻咗咧， 冻咗佢自己就停埋一齐，结埋一嚿， 真系好开心。有时食呢啲即食面。知道佢系唔健康噶啦，但你又觉得诶间唔时啦又 OK 嘅， 但系我谂选择都系其中一个原因， 选择系一个原因，系啊，但去到呢个欧美地方又少啲嘅喎。 但系上次我啱睇完阿周奕伟嗰、那个，即系周游东京咁啊，佢又介绍咗另外一个地方咧，就好似个博物馆咁样嘅，就系即食面嘅博物馆啦。咁但系里面系俾你食嘢嘅，即系食嗰啲即食面，佢系摆晒喺度啦，讲翻俾你听嗰、那个即食面嘅来源地啊。 系 你知即系日本就好大噶嘛，有好多唔同嘅省噶嘛，佢哋。咁每个地方佢都有特别嘅汤底嘅，即系可能有一啲地方系一个猪骨牛奶汤底啊，即系嗰啲北海道嗰啲咧。咁跟住又唔知南部嘅就唔知会食酱油汤底啊咁样。咁佢就讲到好清楚，里面有咩料，仲有一个咧吧台咧就俾你拣。有啲乜嘢配落去係好味嘅，即係譬如有新鮮粟米啊、火腿啊，俾你加落去嗰碗嘅即食面嗰度，哇！真係好吸引啊呢、這個。 咁啊係，我記得你香港咧嗰間嘅日本嘅超級市場咧，嗰好大嗰間咧，佢都有好多選擇嘅。佢都係主力就係推介咧，佢唔係個面質嘅，佢同你講係個湯底有咩特別嘅。你覺得 因為日本嘅即食面係個湯底好緊要。 係頭先你講開歐美地區，我覺得歐美地區真係好少啲， 少啲㗎係啊。 佢哋好似唔好兴食呢啲类型嘅即食面， 我谂佢杯面都系近年先兴嘅啫。 同埋我谂佢嗰阵时都系抄日本嗰啲嘢嘅啫。 系啊系啊， 因为嗰阵时日本真系出得好犀利啊嘛。 系啊，佢哋惯食面包噶嘛，就算晏昼时间咧，佢都食三文治咁样就完噶啦一餐饭。 系好少话即系食面，我哋就唐人咧都要啲湿地咁样啦。 同埋要汤啊，好似你咁样啊，汤精。 不过咧，我以前细个咧去嗰啲茶餐厅咧，我见到有人哋话，唔该咩沙爹牛丁面咧，我会觉得。 吓呢啲屋企都可以整啦，使乜你出去食啊？傻嘅咁样。 但系你唔觉得个气氛特别？ 气氛唔同嘅，系啊系啊，落茶餐厅食。 同埋你茶餐厅咧，佢特别咧，唔知点解煮唔开嘅个面系，你嚟到嗰阵时咧，嚟到嗰阵时都仲系要你炒开佢先得噶。咁但系又好味嘅。 你自己幸福啊嘛，即系你爸爸系厨师，佢煮到啲好味嘅嘢俾你啊嘛。即系有时你自己煮咧，硬系咧都系啊，点解咁腍嘅咧？或者点解咁硬嘅咧？你永远都煮唔到咧茶餐厅嗰种味道出嚟噶。 咁啊系，我屋企有个厨师，即系。即系朝朝食九大鬼都得啦， 食到你嘴都刁埋，真系 系啊，真系好少少噶，系啊。喂，礼拜一啊吓，开始今日两小时嘅 Me in Hong Kong， 有 Alex 啦，有 Mimi 加埋超 B 陪住你食晏啊。 终于我有种个性，喧嚣世代那根直线，将光线焦点散落及我内忘情。离开这地球，想孤身一个人寻找某地幽，逐星辰以外就会有光，仍未有。是这刻来做出一刹光动，像座上火箭或空犬马躁动，无束缚即使淡止在太空，人总会遇上失踪，独自探险我未得免痛，还是让跌中的我分离空洞。失方向，那碎懊恼丢失信号，也可漫步丢失了地图，高低跌宕总会有你到。身边有红方陨石流，只想星空以后，如果你让手，谁孤独上路浪荡去找路。这刻华丽叱咤与轰动，像座上火箭或空愿或躁动，无束缚即使谈资黑洞，力竭中明知要遇上伤痛，越是去挑战越使我动容，原来是我 乐坛新人余宗尧的这一首新歌，歌名叫做《绿洲》。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今日带嚟呢一只劲啊，属于咧呢个林忆莲啊，呢个咧都市节拍啊。其中一隻好勁嘅《傾斜》， 正啊！ 傾斜正喎、啊。嗱，作曲方面咧就係林永亮啦，就係填詞 咧。有份 啊，林永亮係有份。填詞咧就係林振強先生嘅。 好经典嘅作品啊！九零年嘅时候咧，就系、是、华纳唱片咧就发行嘅，8月1号嘅呢首亦都系咧好多人中意嘅嘅快歌啦，跳舞类型嘅歌 作品。因为嗰阵时咧，林忆莲咧出咗即系三 part 嘅跳舞足角咧，我唔系都市足角，全部都有呢啲跳舞歌啦。 系啊系啊， 呢一只系其中一只最劲噶啦。咁喺演唱会里面咧，佢将几只歌咧 match 埋一齐咧，哇，成癫咗我哋。 个 flow 好好嘅，系好啱 flow。同埋嗰阵时咧，阿林忆莲咧就系代表住呢一个咧时尚嘅女性啊，有型有款咧，所以咧佢啲歌咧都系要好有型啊，好新潮咁样啊。 不过嗰阵时三只碟都有晒。 一定要有 啦，系啊，因为好正噶，即系连续三 part 都系好正嘅。 亦都当其时咧，呢、這个都市触角呢一个咧系属于概念大碟啦，系为林忆莲咧度身订做啦。嗰阵时嗰种都市触角去到咩咧？哇，好似一个失恋嘅女郎去到欧洲啊，五光十色嘅城市啊，即系之类咧，去到世界各地添啊。 因为佢嗰啲唱片封套咧，全部都系外地嘅。 系啊，但系佢又唔会话咧，即系譬如去巴黎咧，就影个巴黎铁塔嗰啲咁靓嘅，即系你其实咧，你见到咧 一个城市 系啦、啊，一个城市佢系喺外国影嘅，但系其实张嗰张相咧，香港扮都得嘅， 但都唔得嘅，一睇你就知道系外国嘅城市嚟， 因为味道， 佢嗰个味道里面可能有一啲古旧嘅建筑啊，又加啲新潮嘅一啲嘅即系建筑物啊咁样嘅， 系、亦都见到咧，即系佢当其时嘅舞步咧好有型啦，有啲人咧亦都将佢嗰种好型嘅舞步咧，同当其时好似 Madonna 嗰啲哇并排嘅感觉上。 真系 话 Vogue 咁样噶，我 记得。咁、不过系，即系其实咧，阿林忆莲咧，当年咧，即系而家一个潮流，兴啲乜嘢音乐啊，佢就会引进喺广东歌嗰度，兴啲咩舞步啊，佢又会即系喺台上面度跳。同埋嗰阵时佢有个好劲嘅 backup 啊嘛，就系许愿啊嘛，咁啊许愿帮佢编排晒啲舞步啊，咁样唔使烦啊，几好。 系真系好多人中意倾斜呢首歌，兼且我成日都听你两个斗歌嘅时候都播倾斜呢首歌啦，已经系倾斜的。 同埋倾斜嗰阵时咧系兴 Vogue 噶， 即系嗰个。所以佢个舞步。 有少少 vogue 噶咁样噶，同埋咧啲歌咧最紧要系咩咧？第一粒音，佢一开始嘅时候，同埋嗰个嘣嘣嘣嘣，佢每要嘣一下，有个 pose 嘅，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即系呢个林永亮编曲真系好劲， 好劲啊！林永亮即系绝对系一个音乐大师啊！ 嗰阵时林忆莲好多歌咧已经快歌啦，佢再加埋好多时亦都会将佢 remix 埋添，如果再好， 仲有佢啲衫啊，好性感嘅， 好性感噶，系啊！有阵时咧买楼咧，即系嗰个窗向西啊会西斜啊，但系今日唔使西斜啦，今日系倾斜。林忆莲。 倾斜的意思。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名年约九岁男童早上在巴士被针刺倒，警方接手调查。早上九点几，警方接报香港仔田湾村巴士总站有巴士司机报案，话一名九岁男乘客在车上的座位被针刺伤，被送去玛加烈医院治理。港大同学会书院上个礼拜有三名同班的中一学生确诊新冠病毒，全校日前已经彻底清洁消毒，今日如常上面授课。副校长陈永昌接受查询的时候说，今早全体师生的快速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有学生确诊的中一级别，除了已经确诊的学生，其余学生都没有请病假。因应事件，学校的小食部今个星期暂停运作。他說由於本月內學生早上上完面授課之後，下午回家上網課，學生不會在校內用膳，實際的影響不大。陳永昌又說，如果中一班級短期內再出現第四宗個案，學校會考慮將全級中一轉為網課。屯門龍門居第十三座早前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政府派員今早到大廈執法，要求出示檢測結果短信或者相關證明。行動中共檢查約300人的檢測報告，其中17人違反強制檢測公告，政府向他們發出強制檢測令。政府強調，不遵從強制檢測令即屬違法，可被處以50,000元罰款和監禁6個月。南韓說北韓第八日未有回應首爾提出的抗疫援助提議。統一部發言人說，早上透過兩韓辦公室例行通話作出詢問，但朝方仍未回答。當局認為朝方已經知曉南韓的立場，將以開放的態度繼續等待，不會設定時限。又說通過國際組織的多邊援助都是考慮之列，但韓方更加希望開展雙邊防疫合作。而朝中社報導，南韓新增167,000多宗發燒病例，较之前一日减少18,000几宗，死亡个案增加一宗，全国累计281,000多宗发烧个案，68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70点，跌346点，总成交金额67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140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11,404点，跌4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最新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0.74跌3，腾讯控股344.6跌7.6，美团166.6跌6.5，阿里巴巴84.15跌3.9跌3.9，盈富基金20.52跌3.4，京东集团212.8升0.2，友邦保险78.2跌2.65，快手66.15跌5.1，比亚迪股份270.2升0.6。康熙諾生物71.25跌6.7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

you ready for the making of gold? Made in Hong Kong. Alex, Alex. Chill B, Chill B. Mimi, Mimi.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好嘢介绍，十年后先至用李志刚， 唔系啊，系廿年后啊。 中意用语言刺激别人，罗敏庄 耶。Yeah. 有乜嘢唔开心，暗哑底 ，good 声吞咗去，超 B 洪奇俊， 即系三个性格吓， 系咯。 至于厕所位又嚟啦，噔噔。 喂，我唔系想咧特登用语言刺激别人，我系想话翻俾佢听佢当时嘅错误啊。我系安仔。 喂，寻人机真系好犀利啊， 好 正 啊， 天气真系全城啊，即系热潮啊。不过其实我话俾你听啊，罗文庄。我同你老公咧，其實性格真有啲相似嘅。 係， 咁當然我 即係話你嗰陣時，你唔聽啊嘛。 係啦， 跟住咧廿年後啦，你就話：哎呀，嗰樣嘢真係好好啊！廿年前已經話俾你聽噶啦。 我都記得咧，尤其是 Facebook 啊，全香全球咧。是第一个人叫我去玩 Facebook 嘅就是罗敏庄。 哦，系哦， 系啊，跟住我当然就话，咦、哎、呀，呢啲嘢我唔玩噶，唔好烦我啦咁样。咁点知咧，隔咗唔知几多个月之后啦，我喺港铁撞到我啲旧同事，我啲同事话，喂，快啲玩 Facebook 啦，我哋咧大家喺上面识翻晒啊， 咁样。搵翻啲人啊， 搵翻晒啲人啊，咁样。于是我第二日即刻玩啦，跟住阿罗敏庄咧又用语言嚟刺激我。 十年前话俾你听啦，即系第二个十年啊，同佢讲，喂 ，IG 都几得意喎。 你系 Facebook 先，我哋系 IG 啦，嗰阵时同佢讲玩 IG 啊，梗系唔整呢啲嘢啦，唔搞呢嘢。突然间，哎，我 follow 咗你哋啊 ，I love myself，I love myself， 明明叫你自己整又唔整喎。 咁系咁噶啦嘛，做人嘅嘢。 哎，嗰间日本超市咧，唔去啦，多人排队去。 我真系 你知唔知去咗边度啊？ 哇，日本超市好方便， 真系好得意啊！ 嗱，你应该咁样睇，即系我咁唔想去，但到最后我都听你哋嘅意见去咗。 但你好似唔记得咗我哋讲咗俾你听咁样噶，你好似系即系无端有一个新发现咧，就系话，哇，你知唔知琴日去咗边度？哇，几靓啊，冇有人去过噶咁啊。 或者同你讲，林卓，你唔好卖嗰啲咩气酒俾我，唔好搞我啲嘢咯。 我唔想，我唔想用气酒。 唔系佢咁样都觉得，即系你会觉得个心舒服啲啊。佢话唔使噶，我中意干净噶，我唔想，我唔会煮嘢噶。 买埋摆喺你台面啦。 跟住咧，成嚿嘢买晒咧，哎呀，真系好好啊！哇，嗰啲温泉蛋咧，我真系全世界整得最好系 我 噶啦。 我系厨神，我系厨神。 唔系你嗰个咧，撒蛋嗰个嘢真系撒蛋神器嚟噶。你教啱时间咧。餐餐都是温泉蛋、 哎，但系每一次咧，你都会谂翻起咧最初同你嗰个态度 咧，唔使啦， 唔使，喂，你唔使啦，咁样都好啲啊，唔使啊，唔使搞咁多嘢，我唔需要，我唔需要。 嗱，你用咗三分钟嚟去话我啊吓， 但系你个撒蛋神器咪啱我用咯。我撒下撒下神器嘛 嗱，其实唔好笑嘅嘢咧，就尽量喺岸啲人唔好讲。 同埋咧，唔啱位嘅嘢，唔啱位都唔 啱位啊， 唔啱位 系喂，大家快啲上嚟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啦吓，咁啊，喺即系将你嘅自愈厕所位话俾我哋知，有啲咩开心唔开心。快啲爭取時間啊！十零分鐘。 係啊，哇！我見到真係好多人咧，仲係講緊話，喂，李志剛啊，你好叻啊，你一個星期翻足七日咧，好欣賞你啊！ 哎呀，多謝大家，多謝大家俾機會啊！我真多謝電台。 喂，仲有好多人咧針對你嘅私人獎，快啲讀落。 阿仙啊，係咪啊？私人獎一段喺邊度？ 好想講係咪啊？ 係啊。 阿 Michael 啊，快啲講啦。 邊度揾 Michael 啊？我見唔到㗎、啊。 等我講啦。 啊，你講啊，你講，羅文莊講。 喂，喂 ，Michael 啊，唔该咧，快啲放松咧疫情隔离措施啦。唉，听到咧日本放松咧入境咧旅游好开心啊，不过冇我哋份。 点解会冇香港份嘅？ 就系、是、咯。喂，另外我真系好想讲下咧，大家姐同你鉴赏会啊，哇，最把鬼系今次啦，放咩仙人掌啊，仲要三棵咧都话咩八十几蚊喎，啲黐线嘅点估啊？ 系咯，争几蚊好难，好难计噶喎。 咪就系啦。 喂，唔该，同我大大力冲走嗰啲把鬼嘢啊！ 喂， 司 人长啊， 放翻啲高质素嘅嘢嚟鉴赏下。 诶、哎，咁啊后话喎，嗱呢一个咧，大家姐同你鉴赏会咪有三棵司人长，大家都知道系边个攞出嚟噶啦吓。但系听闻有人咧，俾嗰啲师傅咧见到咧，就话唔好摆喎喺屋企。 喂，即系你点解一定要讲下点解屋企唔好摆仙人掌？喂，咪吸晒啲水咧，好干咧。 我唔鬼记得佢讲咩，总之话咧，我最记得佢就话：诶、欸，摆仙人掌喺度，去厕所去啦，唔好啊！ 仙人掌系咪放喺沙漠嘅啫？应该净系可以。 仙人掌有阵时系公司咯，我见到公司人我嚟摆下，即系 公司都话唔系几好，原来 摆公司人哋张凳嗰度啊嘛， 摆人哋唔系摆嗰啲你唔中意嗰个人 嘅，仇人张凳嗰度， 即系送俾你嘅，特登买你。 所以其实你阿超 B， 你即系你咁问滞咧，系有原因嘅， 都唔系我买嘅。 你啊，你读啊， 知。未年康康治愈厕所位 2.0 的三位主持，两个星期前呢，我咪提过办电影出品商的骗徒呃人钱呢，点击那些赞好影片啊赞佣金的骗案的。哇，我朋友啊前两日啊又收到骗徒的讯息啊。 搞错，打俾东张西望啦。 骗徒啊改一改咗个公司名呢，又走去呃人啊。所以呢度呢，喂，再次提醒各位啊，小心骗子啊，同大大力冲走呢班骗徒啦。另外呢，听日就係小儿嘅三岁生日啦。 阮小儿啊， 佢个仔啊。三岁生日、 哦、 啊，希望你佢乖乖地，同埋你好好学习讲嘢。感谢主持人读出啊！ 哇 ，Hello Alex、Mimi、超 B， 哎呀，最近啊有几单咧都关于毛鞋嘅惨况嘅新闻啊，真系睇到我啊又心痛又心酸啊！我睇到我嗰、那个。broken heart 嘅 emoji 啊，仲有我喊喊嘅 emoji 啊，都摆咗落去。 睇电视啊，嗰、那个即系狗场嗰个都好恐怖， 好惨啊， 好多老鼠嗰度好恐怖。 麻烦三位主持人帮所有毛孩冲走呢一啲对动物唔好嘅衰人啦。其实啲对动物唔好咧，你就唔好即系做嗰啲繁殖场咯， 落地狱噶。 唔系，因为同埋啱啱嗰单咧，就系讲到话即系走私啲宠物啦，即系宠物又丢掉，哇，好似集中营咁样， 好恐怖。 咁咧令到咧即系封，即系喺个即系大家封存住呢啲相啊，然之后唔知边个就话咧，嗱，你再唔去领养佢哋咧，佢哋就会俾人哋人道毁灭噶啦。搞到個個都即刻打咗電話去呢個愛護動物協會，咁、令到佢啲職員咧都達到傻咗啊！所以其實咧，有時呢啲嘢要停一停先，因為其實佢哋接收到呢一類型叫做可能你唔係本土嘅寵物啦，咁啊而家係。截獲咗之後咧，其實佢都要擺翻喺愛護動物協會咧一段時間。其實你要望望去檢疫啊、檢查，都要幾個月之後咧，先至可以再攞翻出嚟領養。所以而家呢排咧，直情連愛護動物協會啲人咧，有時聽電話聽到佢哋都話點啊？ 咁但係人哋個心係好嘅， 係 好急切， 係 出於一個善心嘅。希望啊嚇，上天眷顧所有嘅小毛孩，同埋沖走嗰啲咧對動物唔好嘅衰人，沖去大西洋啦！ 唉，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啊，唔知点解呢，科技发达呢，而啲人呢又识自律啦。上座巴士呢就攞起个电话倾唔停啊，仲越讲越大声添啊。不唔系紧要事啊，而系讲人是非喎、 啊。得啊咁样。 真系好讨厌咯，希望主持人呢替我把呢一啲无聊油冲走佢。 其实有冇讲电话声浪控制嘅呢？喺个我成日咧坐车嘅时候咧， 咪就系话要 我连佢公司喺边啦，做紧啲乜嘢啦，我完全知道晒佢成个程序。 带个网球拍或者羽毛球拍出去咯，佢一讲即系拍走佢嘅电话。 咁唔使笑声拍板咧， 笑声拍板 容易啲收。 啊，你仲记得笑声拍板个好嘢喎、 啊？喂，我真系好中意大家姐呢个环节噶，希望可唔可以星期一至五都会有大家姐环节啊？哎、我都预咗我讲完都唔会有嘅，但我真係好支持呀、啊、多谢你哋。 唔该大大力冲走嗰啲把鬼仙人掌。上个礼拜已经估到係白虎放出嚟㗎啦嗰啲仙人掌。不过你哋呢唔好冲走个把鬼白虎喎、啊、因为呢佢呢都已经有微量嘅进步啦。跟住加多一个揞嘴笑嘅 emoji。虽然咧佢讲嘅菠萝嘅海呢一句说话太深， 经典啊， 太深刻，已经成为广播界嘅经典啦吓。 但系今个星期咧就出翻大家姐嗰啲相嘅话咧，就可以补翻数。大家都好想睇大家姐嗰啲相。 系、哦，不过唔使惊，嗰啲私人相真系俾人冲走咗， 冲走咗啦，全部已经走晒啦， 师傅冲走咗啦。喂，你上个礼拜咧推介嗰度盲买大家姐咧，真系好好睇嘅。 系啊，好睇啊， 唔知几时翻套咧香港大家姐咯，好期待啊！ 香港大家姐一定要揾张柏芝做， 我觉得张柏芝做正啊， 张柏芝， 同埋我大佬应该揾黄秋生啊，系啊，一定咧要跳翻拍咧香港呢活。嘅舞啊 ，Hong Kong Hollywood。 麻烦麻烦，可唔可以帮我冲走嗰、那个坏天气啊？唔系坏咗嘅人，系坏咗嘅天气啊！我嚟紧星期三咧，计划咗去影 pre-wedding 噶嘛。哎呀，而家又话有雷暴、啊，真系好唔开心啊！我已经改过期噶啦，而家又要再改啊！几时先影到啊？ 我叫做花如花。花如花， 劲过如花。 大家姐啊，上个礼拜咧，我第一次听到你哋三个挨嚟挨去挨声声嗰段嘅宣传声带。咪咪挨完，你好快、好流畅、好激动咁讲，我哋要嗰一下咧，我听到你话我哋要咧，我心仔啊都跳埋出嚟啊，净系嘣咁样飞出嚟啊，几惊再听唔到你啊！殿堂而咧要发多啲声明，多谢你咁多年嘅付出啊！请你大声讲多谢罗敏庄啊！好，等我嚟啦！ 多谢罗敏庄。 我有讲咩？我哋要，我唔知嘅。 即系其实你个宣传声入边讲我哋要，但你讲到好 sexy 咁样吓。 哦，咁就 我做配音员噶嘛，配过唔少电影的。 不过系真嘅、哦，我有一次跟阿罗敏庄去配电影啦，咁样咧，明明个女仔冇咁靓噶，佢一配完之后咧，哇！主角靚到啊， 靚女聲嚟 啊，靚女聲，你都有靚女聲。 唔係，我見到你，你都可以做噶， 你又得，沙沙地嘅靚女聲。 喂呀，我有个男朋友啊，每次食完咧日本菜啦，都要我俾翻钱噶。 唔系啩？ 你哋话啦，佢哋系算唔算系渣男啊？点解一定要食日本菜先俾钱嘅？ 可能其他菜佢俾 贵啲啊？点解日本菜就唔俾啊？ 日本菜贵啲， 可能系咪佢唔你诶男朋友唔食生嘢？所以成日本菜嘅时候， 啊 你自己俾咯，哦，即系 同你一样 食生嘢。 依家咧，使乜讲名噶我？ 冇所谓。 佢又我惊佢一开，佢话唔好开。我叫加富连啊，加富连张或者郑都得嘅。依家啲巴士乘客咧，越嚟越习惯咧，到站先至起身，慢慢咁落车，哦、好似慢镜咁样。好多好后生嘅啫噃，吓、啊、你咪以为佢哋老、啊？咁样啊，系会影响其他嘅巴士乘客，同埋影响埋个车程时间噶嘛。另外啊，又越嚟越多乘客咧都唔用耳筒咧去听歌啊、睇片，全部咧即系嘈之巴闭咁样。喂，逼人陪你听、啊，咁样真系好唔老礼啫，系咪啊？即系唔该你大家搭巴士咧，用耳筒听歌同埋睇片啊！ 绝对支持。喂，三位主持同埋听众啊，呢、這个五月呢本应就係母亲节，好开心㗎嘛。但我唔开心啊，真係非常之唔开心 我有两部手机啊，唔同牌子啦，都係舊款呢用 Android 咁样录去嚟运行㗎嘛。啊，嗰啲相呢竟然啊喺2022年嘅5月1号去到5月20号进行更新呢。哎呀，但你呢竟然用唔到我而家呢个制式啦，竟然入唔到去呢 Facebook 啊，入唔到去 Google 啊，点算啊？我成2000多张相冇咗啦，阴公！ 你试下对住个电话大声讲菠萝嘅海啊！ 咒语嚟， 咒语， 菠萝嘅海。喂，林九九，我系林九九。请冲走喺公众地方同坐巴士，将个垃圾电话开到大大声，要通知全世界嘅人知道佢有信息收到，不停咁样嘟嘟嘟，又吹口哨，系啦，我知啦，你系聋噶嘛，要通知你好鬼多垃圾信息，系你自己咧想收到嘅啫。通知你就好啦，我唔想知道你有信息收啊！你有信息关我鬼事咩？ 请冲走那些要通知全世界他收到信息的那些人啊，唔该，对不住，信息有时香音的嘢，漏咗出嚟啊嘛，系咪？ 漏咗香音啊！ 喂，仲未讲完啊？ 嗯， 请将个垃圾电话校静音。 三位主持，帮帮手啊！帮手冲走晒所有疫症啊！系啊！是所有的疫症啊，现在新冠肺炎都未走，又来多个猴痘症啊。 哎呀，那些猴痘真的都挺什么 啊。哎呀，真的不得他死了，希望大家可以快点拥有一个健康美好的世界，唔该。 喂，我是 Kelly Chan 啊，陈嘉莉，麻烦冲走睇戏坐隔离成日讲嘢嘅市民，哇真系好多。 系啊， 而家啲人同埋而家咧，佢哋咧冇删到个声，系 message 嗰个声咧。 哦， 佢 嘟 咧，佢唔删翻去噶，佢就成场戏就喺度嘟，隔十五分钟又再嘟一次俾你听咁样。希望咧冲走晒嗰啲咧睇戏咧喺人哋隔篱嗰度讲嘢嗰啲市民啦，完全影响我睇戏嘅心情啊！你哋遇到咁嘅情况会点做啊？ 我咧系嗰啲会讲嘢嘅市民嚟噶，所以咧我唔尽量唔去戏院睇戏咯。 你会唔会搭嗰套戏噶？ 我会唔系我中意估佢剧情啊！ 但你會 即系我一估到咧，我就会话俾我老公听，嗱，跟住佢会点噶啦咁样。 其实你老公好品噶啦，即系成日忍受你。 佢唔会，佢会望一望我。睇咪知咯，睇咪知咯，咁样系啊。 你老公先系金句王， 所以我自己好有品就系我唔去戏院睇咯，尽量啊吓。 但你又唔系我同我你睇戏，你又唔系咁多嘢问嘅啫。 我唔系问啊，我会话俾你听嘅。跟住佢点咧？认叻， 衰过问啊！ 认叻。 喂 ，I Grace Wing 啊，我支持大家姐，我希望。日日有大家姐就好啦。 哇，咁如果系咁样扮声咧，我把声好快应烂啊！ 你唔系本身把声系咁嘅咩？你而家扮嘅啫咩？ 喂，我系市民 A 啊，我好羡慕啊！ 羡慕咩啊？ 我羡慕张敬轩啊，佢竟然有姜涛喂佢食薯条啊！ 但系佢哋话食薯条嗰张相好似人哋检测嗰张相咁， 可能而家检测多咗啦，惯咗擘大个口又撩啲嘢入去咁啊！而家 我系阿拔啊，永远支持日日妈妈声嘅罗敏庄， 唔系日日大家姐咩？而家 佢无论系做主持、做电台、做人、做妈咪、做老婆。都是做得咁好的， 搵餐眼啫。 我平时已经好少睇电视㗎喇。但係而家夜晚我一定会十点半即刻扭去 TVB 睇日日妈妈声。係星期一至三喎，记住。 唔係寻人记好睇呀，真係。 寻人记就係星期四、星期五。几劲我知道晒节目表啊。我就係 TVB。我係 TV Buddy。 你咪以前嗰啲雜誌后面嗰个 节目表。係喎，节目表啊，你係。 永远支持罗敏庄 ,by the way,另外阿 Grace 同埋安安姐都做得好好啊！讲完， 阿 Grace 真系好劲啊！所有广告都系阿 Grace 嚟噶， 系咯， 真系。 同埋阿 Grace 卖嗰啲广告咧，好似特别吸引咁样噶，即系啲产品啊，系咯， 仙女嚟噶。 嗱，你讲完噶啦？讲 完啦，我有咩啊？我冇咯呢度。 我你冇啦， 系啊。 阿 B 咧， 我都冇咯。 吓咁快？ 个个都系支持你嘅，全部都系话李志刚你做七日节目好好啊。 咁点解唔得人哋支持我啲啊？你哋 我见唔到有噶。 哎呀，真系好中意你。 哦，有我嚟啊，我嚟啊，我诶咪又系我 Grace Wing 啊，我读埋佢啊，支持李志刚一日翻一个礼拜翻足七日，一年翻足365日，值得欣赏。 多谢大家。 哇，好治愈啊！ 龙虎榜盘州精选， 近排佢叫自己做音乐从业员，有黎明，除咗有金句，仲有吴建阳嘅新人。 难得你现场遗下我，眼神还缠住我，仿佛狠心的病毒般慢慢摧毁我。能呼吸不怕难过，闭上眼睛享受痛楚。难得你尽情蚕食我，又如来陪住我。心让我脑脑 两个女生胆粗粗咁样寄咗个 demo 去唱片公司，点知又真系得咗。不过一贯佢哋嘅老板 Leon 呢位音乐从业员嘅做法，暂时呢对二人组合咧都系听声唔见样嘅。作曲 V5 填词林日曦，编曲监制何炳。 难得你完全遗下我，眼神还缠住我。仿佛狠心的病毒，你就是未走过。 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八位，有女子组合 Let 你是我的病。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J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Lily 罗敏庄， 美电香港。 今日啲厕所冲晒啦，耶！ 冲晒啦，好嘢，好干净啊厕所。 仲要提翻嚟有投其所好添啊，仲开心啊我哋。 好，听听两点钟嘅新闻先。 莱特办公室早前发表声明，指佢将会到广州一间大学演讲，以及到访新疆嘅乌鲁木齐同喀什。聲明說，巴士萊特將會在新疆會見民間團體代表、商界領袖和學者。聲明說，訪問的目的是與中國當局就一系列國內、地區和全球人權問題進行對話。人權組織擔心，如果巴士萊特沒有對中國施加足夠的壓力，他訪問之後的報告可能無法提供全貌。中方歡迎巴切萊特的訪問，外交部又多次批評西方社會妄圖污蔑抹黑新疆，壓制中國發展。天氣方面，廣闊低壓槽正是為南海北部和廣東帶來驟雨，此外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影響沿岸地區，預測本港多雲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溫25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472点，跌244点，总成交金额75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6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34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1.14跌9毫，腾讯控股347.6跌4.6，美团167.2跌5.8，阿里巴巴85.05跌3元，盈富基金20.6跌2.6，京东集团214.4升2.8，友邦保险78.3跌2.55，快手66.35跌4.9，比亚迪股份271元升2.4，李宁54.65跌4.9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854，瑞士法郎8.079，澳元5.579，加元6.136，新西兰元5.077，欧元8.318。每百日元对港元6.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826。日经平均指数报27001点，升262点。港金报1738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89美元，卖出185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咁因为有物件喺危险位置，而家伯爵街近界限街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影响到巴士路线2D 10号同埋208咧都系需要改道行驶。一带嘅交通咧繁忙噶，而家界限街近喇沙利道嘅车龙排到近金巴伦道。另外咧，喇沙利道介乎兰开下道至到太子道西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挤塞。咁就喺近住伯爵街咧，界限街嗰段嘅全线，因为有物件喺危险位置，全线仍然都系封闭，就系白雀街近界限街嘅全线仍然系封闭，一带挤塞。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车龙排到温思劳街。 最后提提大家，喺元朗安乐路因为强雾急收，而家元朗安乐路去水边围村方向近横洲路嘅中快线仍然系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马鞍山雅景台三座、九龙城嘉林边道三十号林边大厦、青衣长亨村亨怡楼、东涌蓝天海岸五座、筲箕湾东威大厦一座、牛头角彩德村彩顺楼、东涌日东村康日楼、屯门幸福花园七座、马鞍山翠拥华庭六座和半山区嘉兆台一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 我哋其实都系讲紧话残留个病毒被核酸检查侦测出嚟就不具传染性，再感染就真系好彩喺个抗体水平下降咗之后咧，再接触到个病毒再感染，再感染嚟讲咧，佢点都有少少卡沙保护咧，令到佢病情轻微啲啊，或者系个病毒处于高水平个时间系会短啲。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新冠疫情下，大家的消费与生活模式都被改变，取而代之的是新常态。 对于某一类的产品，消费者其实会选择在个网购上面去送给他们。 其实过去那几个月，我们真的每一天都想、如果我们真的回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些人对商场会有开心的整件事。 企划未来，逆之蜕变。 今集请来零售及商场的代表，跟大家讲讲零售业在后疫时代的转变。 星期三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每逢礼拜一都有投其所好嘅，咁啊，今个礼拜我哋有咩话题啊？超 B， 今个礼拜嘅话题就系话喺边度揾到最多嘅隐世靓仔 靓女咧？哇！琴日咧，阿李志刚介绍完嗰度盲买大家姐之后咧，其实咧，玻璃会真系好多靓仔靓女， 多、啊、 全部演员都靓仔靓女嘅啫。 咁啊，而家咧，即系譬如印度嘅演员咧，即系你唔似话以前咁样咧，即系其实可能系会即系真系我哋成日觉得嘅印度人嗰个样，而家唔系，而家好似有少 mix 咗，系啊，好靓。 喂，盲买大家姐真系 值得推介， 首先。女主角第一名啊！ 系啊，睇咗两次啊，我真系忍唔住真系。 你都想做漫画大家姐？ 我都想啊，我都想啊。 咁但系即系隐世嘅靓仔靓女喺香港咧，其实都有几多，尤其是而家啲人话啊嘛，哇，个个戴住口罩咧都靓咗好多嘛。 因为阿威威又即系红咗啦。 但我觉得阿威威司令咧，阿威威司令，阿威威咧，其实除口罩都冇乜嘢啊。点解啲人成日话除口罩失望啊？佢除口罩都即 唔系，我谂因为如果佢戴咗口罩咧，你更加有一个幻想个空间咧，咁会即系神秘咁啊，就好似即系话嗰啲即系印度人可能戴个 salon 咁，净系见到只眼咁啊，你就会觉得有好多幻想嘅空间啊嘛。 嗯 系， 所以咧即系我哋拣咗几个地方啦，咁啊听众们咧都可以选择下究竟边个地方咧觉得最多隐世靓仔靓女啦， 或者你觉得系喺嗰度可以揾到嘅， 系 或者你想望啲靓仔靓女咧，你会去嗰度揾嘅。 系啦，嗱，分别咧 A 咁啊，好多都话呢个地方。 方一定有啦，就是健身室， 真 系、 哦、 相对地较多嘅。 系啊，同埋因为咧去亲嘅咧都系想要一副好嘅身材啦。咁其实咧嗰度嗰啲男仔女仔嘅身材真系好正嘅啫。 我觉得因为你已经 assume 咗嗰个地方，起码嗱你要去健身室啦。首先第一样嘢你好勤力做运动啦，即系你对自己有要求啦，你对身形又有一个你谂到一个啊， 你个标准 喺度嘅，咁、你就已经觉得。呢、這個地方啲人係靚啲嘅咁樣。 雖然咧，我就冇呢一個即係預咗會有嘅，但係其實我好多次都有驚喜嘅。 係，同埋有陣時啲健身室嘅男仔咧，你知佢哋淨係掛住做 gym 㗎啦，咁又即係又唔會即係目不斜視啊，又唔會周圍及咁樣嗰啲嘢咧，咁你會覺得咧係一個 boyfriend material， 即係起碼佢唔會成日出去滾先啦。 嗱、但係我好想知啦，即係雖然話唔會即係周圍去望啫，但係其實咧都會望嘅喎，會 眼尾都。 其实我是女仔啦，其实我无论男女我都会望嘅，即系我唔系话净系望男仔，因为女仔咧好多时个身形都好靓， 好靓噶，系同埋会型 噶。可能系未必系好即系我哋传统女性嘅，即系好女性化 feminine 嗰种，但系我都中意嗰种肌肉型啊，或者佢哋即系对，因为佢一做运动咧，个样好认真嘅时候咧，都系好吸引的。 同埋佢嘢好得意嘅，系有种嗰啲唔知系咪气质定系魅力嗰种 vibe 咧，即系散发出嚟咧， 系 好强嘅嗰样嘢， 嗰 种魔力啊。 所以我觉得健身室都好多下。 多噶，系啊 ，B 啦 ，B 啦就系泳池，咁啊而家开放翻啦，咁、好多朋友去游下水啦，咁泳池都相信有好多男士好中意去睇下靓女啦、 啊。其实咧真系我哋少写咗啫，其实泳池同沙滩都好多，我记得沙滩都好多靓女， 系、都系嘅，都系啊，靓仔靓女都好多啦。 系，但系其实去泳池或者沙滩系有好多靓仔靓女，但系同时都有好多唔靓仔靓女，但系佢都系着嗰啲泳衣嘅，系有啲就真系会吓亲人嘅。 系，咁但系有好多朋友们都觉得，喂，我哋去到。呢啲地方啦，晒太阳嘅时候你就可以睇得清楚晒，好靓喎！啲朋友冇 呢 个 系攞正牌去及人咯，沙滩或者泳池。 系同埋听以前好多噶嘛，即系去沙滩嘅时候，那个隔篱位噶嘛，小姐想帮你查太阳油啊咁 样。系咪有呢啲嘢啊？真系 我咪睇得嗰啲精装追女仔多啫，我哋就唔会啦。 我都觉得冇。 如果有啲有好感嗰啲，可能会你帮我查啦咁样。 嗱，但系即系后生仔女咧，真系会倾偈嘅真，即系譬如话，即系啊，隔篱都几吸引，可能会走埋去倾下偈。 搭下散咁樣， 係啊，搭下散。 但你老嘅就唔好聊啲後生仔啦，唔同你玩。不過咧，我哋有個 friend 好笑喎，就係咧，佢有個女啊，即係青春少艾啦，十零歲咁樣啦。咁佢哋去馬爾代夫啊嘛，咁啊諗住買件三點式性感啲嘅泳衣俾個女著啦，咁樣點解揀嚟揀去咧？到最後買一件潛水衣啊！ 唔係，其實咧，佢以為個女咧就係話啊，你呢啲即係可能青春少艾嘅， 都中意性感 啦。但係其實唔係嘅，有好多咧，即係女孩子咧，去到青春期嘅時候咧，係會好怕醜嘅。 係啊，唔俾人睇㗎。 係啊，佢會將自己嘅嘢不如收埋先啦。可能咧年紀越嚟越大咧，就中意放出嚟喎。 係嘛？係啊，係我而家係咯，我而家成露肉咁樣咯。 係啊， 咁但係鯊魚衣即係對一個女仔嚟講唔係泳衣嚟 嘅。喂，但係唔係鯊魚衣？如果你著到咁貼身嘅時候咧，你身形咧仲多幻想空間喎。 同埋有啲咧踩板嘅男女咧，佢哋雖然就話好密實咁樣著到嗰啲咧，但係佢哋一踩上個板度咧，又係好型， 好 靚仔， 好 靚女。 我覺得咧，即係專注做自己中意嘅嘢咧，係有一種魅力散發出嚟嘅。 係，咁啊，所以啦 ，B 咧就係泳池或者沙灘係咪都可以 啦？ 係啊。好 ，C 就係酒吧。咁、 呢個你哋多啲啦。 我見到聽眾都話酒吧梗係啦。大家飲到醉醉地嘅時候，所有都係靚仔靚女啦。 不過我發現咧，有好多酒吧咧，佢哋請嘅 bartender 或者請嘅侍應咧，都係專揀靚仔靚女。 好似係喎，其實有好多呢啲咁嘅即係公司咧，佢哋都好似係特登嗱擺出嚟嘅人咧，就要揀啲靚仔靚女。 即係 ANF 咁樣咯， 係啦，有冇㗎？ 有個 bartender 好多都好靚仔， 係 bartender 好多都好靚仔，同埋 bartender 係有格嘅，有 style 嘅。咁同埋你做緊嘢咧，飛啲酒杯啊咁樣係型㗎啦。但係好多酒吧嘅老闆都係中意請啲後生嘅侍應、女侍應啊，係、啊，又即係著啲短裙啊咁樣。 唔係，我哋記得之前我都去過一間酒吧，佢都特登話啊，我哋請翻嚟嗰啲 bartender 咧係靚仔啲嘅，即係直情同你講話嗱，呢個係唔同 style 嘅，呢個可能日系嘅，呢個韓系嘅，呢個可能係外國 style 嘅咁啊，去埋嚟沖杯酒俾你都覺得係、啊，你嗰杯酒都有啲唔同味道、 啊。我記得嗰陣時咧有套戲啊 ，Tom Cruise 做嘅，佢又做 bartender 啊嘛，係咪？一做完嗰套戲之後咧，好多即係會留意，啲 bartender 係咪真係咁靚仔？ 同埋好多都會去。學調酒咯，係突然間多咗好多人入行啊！ 係 同埋好多時候啲女仔咧，你都會覺得佢哋喺做 bartender 嘅時候咧，佢哋好有型啊，即係你覺得好似我好想結識佢咁樣噶嘛。 不過喺酒吧入邊咧，其實除咗喺嗰度做嘅人有型之外咧，其實去啲客人都有型，因為咧佢哋落去酒吧。除了喝牛奶之外還有另外一個目的的嘛， 是不 是認識 人咯。而且是不是有這些夜店場所呢，譬如說有一天他們會 Ladies Night 啊，有啊有啊有啊， 就免費給靚女進去的，又是要在個門口裡 sensor 過先，是不 是？是啊是啊，我記得有一次我去這個 DI 他問 Models Night 嘛，我本來在門口等人家進去的嘛，結果是站在門口那個人，喂 ，Models Night， 你入嚟啊今日， 哇， 几开心啊，净系啊，真系上咗天咁样啊。 咁有冇 free drink 噶？ free 入场费咯，drink 就应该要俾钱啊。 drink 都 OK 啦，你 free 入场费争好远噶啦。 哦， 好，另外啦，去到 D 啦，就系啲名店啊或者百货公司咁样，其实呢个都多噶，因为早前咪除咗而家威威之外咧，之前都有个噶。話係做啲化妝 counter 嘅男仔咧，就話好靚仔，直情好多啲闊太啊，或者女士咧慕名而嚟，你可唔可以幫我化妝啊？ 喂，化妝 counter 咧，靚女靚仔好緊要，因為我哋買化妝品咧，我一定係睇下你，尤其是咧嗰啲人咧好中意彈咗你先嘅嘛，即係調翻轉彈咗客，咦，你好多暗瘡喎，其實你塊面咧嗰啲皺紋咧可以咁，咁咧我就會睇翻佢轉頭啦。 係 你嘅質素係點先？你唔好話我住。如果你嘅質素唔好嘅咧，我都唔會信你嘅。產品係得咯， 你有冇咁樣同佢講啊？ 冇，我心諗。 但我家 姐就有啦。我家 姐呢譬如去嗰啲嗰啲百貨公司啊，係百貨公司地下咪好多化妝 counter 嘅，咁啲人問你咪，喂小姐啊，你好似好多黑頭喎咁樣，我家 姐就話。你照个快镜先啦、 啊！喂，有咁恶啊！ 我加气，你都好多黑头喎、啊，咁就咁样 不过咧，即系我近排去一啲化妆 counter 咧，其实真系好多靓女，即系个靓嗱，我唔知啦，因为大家都要戴口罩啦，而家净系睇对眼咧，都已经系好靓噶啦。 哦，都系有时你头先讲得啱啊，即系化妆啊或者护肤品咧，如果嗰个 sales 咧，佢本身自己咧都唔好处理， 搞唔掂嘅， 你觉得？我唔會相信，我唔相信你知我，我唔相信個品牌啲， 好似係， 所以有啲呢啲公司咧，佢特登真係 sensor 過，即係啲員工，起碼你自己。 但係咁樣係咪歧視咧？ 唔係歧視，但係因為 sell 嗰樣嘢啊嘛，咁你賣嗰樣嘢都要你搞得掂自己先得㗎。 即係有時咁講，你賣瘦身產品冇理由，你原來係一個比較圓潤啲嘅朋友，你賣瘦身產品好似兩樣唔啱咁樣。 同埋而家即係化妝品牌咧，真係好多時搶男仔 喎。係啊係啊係啊，得即係仲要好似有少少扮機 feel 咧。令到嗰啲女顾客咧 入信， 系入信，同埋咧就冇咗个防备 啊，冇隔膜， 冇咗个隔膜。 但系咧，我去到有时经过化妆 counter， 望到啲男仔嗰啲化鬼妆咧，我即系我啊，你个妆仲浓过隔篱位女同事个妆，即系你化 妆。咁唔系，我又我 OK， 因为佢系卖化妆品噶嘛。 因为你即系厚啊嘛，即系厚。 好似嗰啲眉咧，画到咧再标致啲啦，我觉得。其实可以轻力少少 嘅。你唔做呢啲嘢啫，但系我去买化妆品咧，我觉得 O K， 因为我化妆就系要用嗰个化妆品嚟做呢啲嘢嘛。 喂，咁而家咪好兴咧，去嗰啲化妆 counter 咧，譬如你买一盒粉底咧，我想试下你帮我化妆啊嘛，你有冇试过去悭翻一次化妆？ 我唔会嘅， 我都系唔敢啊。 系啊， 我想啊，但我唔敢咯，我觉得好似好 cheap 啊。 而家有啲收眉咁啊，净系去帮你。 系啊，佢帮你化，你 收眉都要收钱噶，好多都要。 你只要买一样产品，佢就帮你化个敷妆咁样咯。 哦，你试过噶？你冇？ 我冇试过，我冇试过。 但我記得以前是可以的，有些是直情話試一下啦，我想試咗先，你試完俾我 feel 一下 ，O 唔 OK 咯咁講。 除了化妝之外咧，名店咧有好多賣即係啲名牌衫嘅地方咧，都好多靚仔靚女。 都係、哦，即係如果你個人著衫著得靚嘅時候，同你講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啊，我信服你啊嘛，多啲啊嘛。 係啊，好緊要啊。 好依咯噃， 依就係商場啊，咁商場可能顧客多啦，所以即係大部分可能。咩人都有啦，咁你里面一定遇到啦。 我咁睇下边一区嘅商场啦，譬如金钟嘅 PP 嗰度就可能真系多嘅，系、啦。 都要睇地区啊， 系睇地区啊。 即我谂咁都一定会嘅，即系可能喺啲比较旺区嘅，真系出嚟行街，同你一啲叫做民生啲嘅商场嘅时候就 差远啦。譬如你 MK 嘅商场，同埋你喺中环嘅商场嗰啲款又唔同。 嗱，两样嘢嚟嘅，即系两个类别嚟嘅，即系你有啲咧喺旺角或者咧贴地少少 以前有一段时间咧喺尖沙咀咧某啲商场。啲细商场啦， 型嘅全部都系， 嗰啲都好多靓仔靓女， 佢 哋自己走出嚟开铺头嗰啲咧，咁都好有型。 但系如果佢真系少咗呢啲铺头，呢一类型嘅商场 都执咗啦， 系啊，真系啊， 系啊，咁啊商场啦，唔知大家会唔会拣啦？要去到 F 啦，呢个咧就太即系好多我哋嘅听众们咧都拣选，佢话因为而家 hit 啊嘛，就系街市。 街市真系 唔系因为咧，以前我哋冇一个期望咧，街市会有靓仔靓女嘅，因为觉得咧，尤其是我细个嘅年代咧，好多做街市嘅。 朋友都比較成熟少少嘅，即係年紀大少少， 包括誒賣魚性同埋菠菜蓮。 嗱，千祈小心啲講嘢啦，咁樣咁個即係真係嘅，上咗年紀啲嘅，但係可能近呢幾排咧，就真係有好多後生仔女咧去做呢一行，尤其是有啲咧，可能係因為係即係。屋企人生意啊，即系帮妈妈爸爸手啊，继承呢一个生意啊，咁啊就真系会入咗行嚟做呢一样嘢。 系，同埋我觉得而家嘅街市咧，因为同以前嗰只唔同咧，因为以前喺街市你感觉上咧，哇，好辛苦啊，又冇冷气啊，热到咧好紧要， 而家唔同噶啦，除晒衫得啦， 而家嗰啲新嘅街市咧系好靓， 有 冷气啦， 干净， 所以多咗好多啲进驻嘅铺头咧，就系、是、啲好似譬如健康嘢啊，譬如可能啲菜系可能话唔知道我哋边度农场运过嚟嘅，咁嗰啲铺头啲人咧。咦，特別靚啲。 嗱，我有見過好多喺街市有啲賣菜嘅女仔啊，真係好靚嘅。有時我行埋去，本來想叫佢姐姐，但係後屘見翻係哇咁靚女嘅妹妹，靚女咁樣，真係會咁樣嗌佢嘅。亦都試過咧，我同我老公咧去即係一個大埔嘅地方啦，食蛇羹啊，有兩兄妹一齊賣蛇羹啊。都是好靚仔靚女，係我老公話：哇！你睇下佢哋，後屘我哋發，我以為佢係情侶啊，初頭係，即係話我呢兩係啦，原來兄妹係幫爹哋媽咪上去賣蛇羹。 係啊，同埋咧，好多人話點解會揀街市呢，因為你去親街市咧，一定聽到人哋最多講靚仔靚女要咩？ 因为街市逢系你帮手，有你有帮衬就已经变咗靓仔靓女噶啦。 系啦，佢一定会咁嗌嘛，所以特别多靓仔靓女啦。 嗯，系啊，咁快啲大家投票啦，我哋转头就会揭晓噶啦。 喺花园里铲积雪，但我感觉热到发紫。凌晨当你转入眠被，想起我繁忙小眼时，披衫也空揽你，互相体温就算虚。地球全个有同意，一边屋顶有雪，一边打风撇雨地理想断裂，好相信爱拉得近冷热，要佢爱情凭毅力行止，无论你住所里不是正也无视你爱我知，谈地说天一只会怯，但我未有变，好想见你 WiFi 无网络，你是爱情凭念力连结，无论你住所里不是世界，无视你爱我痴，谈地说天一一手指温馨提示，每次意会加深意，分分钟接近你 IG 牌提你，快啲嚟投。 继续我哋啊 ，Made in Hong Kong 嘅投其所好啊，吓喂，有啲遗漏，有啲朋友咧提供咧，佢话其实飞机都有好多靓仔靓女，咪啲空姐、空少嗰啲啊， 亦都有啲人话消防局啦， 系、 啊，系、啊、消防局嗰啲消防员都好多 嘅，消防局嘅后栏，即系一个个闸咧，打排球嗰阵时系啦， 真系好多嘅。 亦都有人话，应该加埋电视台啦，好多叫唔出名嘅朋友咧，其实都几靓仔靓女嘅。 有啲人话地盘、啊， 地盘正正啦、啊，最紧要系揼铁嗰啲啊，吓扎铁嗰啲。琴日我去完 roller 场咧。roller 场都多嘅，但系后生多， 系 后生嘅靓仔靓女。 嗱，啲人亦都话咧，泳池同沙滩咧本身系靓仔靓女多嘅，但系而家咧个个落晒妆之后咧，都唔得啦，真系。 系，冇嘢遮掩啊！有啲人话幼稚园啦，咁又有啲小朋友都好靓嘅。 唔系，有啲幼稚园教师其实几吸引嘅。 系， 系啊，其实都几多地方都正，真系。 系啊，咁啊，喂，我哋倒数啦吓。 Number three， 第三位。 第三位就系 D 啊。呢、這個名店同埋百貨公司，佢話尤其是可能有啲地區性添， 係係係係，好多人話真係化妝 counter 好多靚仔靚女， 同埋佢哋執到好正噶嘛，即係佢哋翻工咧就係著曬靚衫啊，即係燙得好正啊咁，所以就整齊乾淨清潔， 嗯， 係啦，咁都啱嘅名店。 Number two， 第二位。 第二位 時下流行啦， 時下流行啊！街市啊，因為好多靚仔靚女喺度啊。 同埋我諗咧，即係街市咧就好多嗰啲太太團或者一啲係啦，即係阿媽咪級嘅人馬咁樣去咧， 去發掘啊， 去發掘啊，係 啊， 咁啊一傳十，十傳百咁樣。 好似威威呢一單 case 之後咧，大家都喺度留意緊側邊有冇一啲咁嘅人喎。 係啊，威威都 OK 噶，好老公嚟噶。 第一位 ，Number One， 第一位。 哇成日去嘅地方啦，定见唔少啦。 健身室啦，系啊，即系做 gym 嘅地方。因为佢哋啲衫咧，其实无论女仔又好，男仔又好咧，都系好贴同埋好幼噶。 唔系成日有啲人系做下做下咧，嗰件衫咧着咗等于冇着一样咁啊！啲衫系。 唔系头先李总刚讲得好啱嘅，佢哋嘅身形啊咁靓咧，都已经加咗好多分啦，已 经。系啊，同埋咁有呢个 discipline 咁嗰啲咧，系啊吓、啊啊。但系人啊，唔使话分靓唔靓嘅。 每个人都唔同嘅审美眼光。 最紧要有善良嘅心，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表示，就算今年首季受第五波疫情影响，机场三跑道系统的关键工程仍然能够顺利完成，并以今年启用为目标。至于财务方面，截至上个月底，机管局批出的主要建造工程合约总值维持在预算之内。目标以1415亿完成三跑道系统项目。有议员关注机管局点样透过建设三跑道系统协助本港旅游业在疫情之后重新出发，会否就机场建设费作出调整。机管局说，受疫情影响，机场建设费将要继续征收，直至2033年或以后。港大同学会书院上星期有三个同班的中一学生确诊新冠病毒，全校日前已经彻底清洁消毒，今日如常上面授课。副校长陈永昌接受查询的时候说，今朝早全体师生的快速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有学生确诊的中一班别，除了已经确诊的学生，其余学生都没有请假。因应事件，学校的小食部今个星期暂停运作。他说，由于今个月内学生朝早上完面授课之后，下午回家上网课，学生不会在校内用膳，实际影响不大。陈永昌又说，如果中一班级短期内再出现第四宗个案，学校会考虑将全级中一转为网课。一个年约九岁的男童朝早在巴士被针刺倒，警方接受调查。朝早九点几，警方接报香港仔田湾村巴士总站有巴士司机报案，话一个九岁男乘客在车上座位被针刺伤，被送去玛丽医院治理。南韩表示，北韩第八日未有回应首尔提出的抗疫援助提议。同一部发言人话，朝早透过两韩联络办公室例行通话作出询问，但朝方仍然没有答复。当局认为朝方已经知晓南韩的立场，将会以开放的态度继续等待， 不会设定时限，又说通过国际组织的多边援助亦都在考虑之列，但韩方更加希望开展双边防疫合作。朝中社报道，北韩新增167,650宗发烧病例，比之前一日减少18,000几宗，死亡个案增加一宗，全国累计281,000几宗发烧个案，68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57，跌259，总成交金额80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7，升0.1。深证成分指数报11,448，跌6。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1.08，跌9.6；腾讯控股347.2，跌5；美团166.7，跌6.3；阿里巴巴85，跌3.5。京东集团213.6升2，盈富基金20.62跌2.4，友邦保险78.35跌2.5，比亚迪股份272.8升4.2，快手66.15跌5.1，李宁54.3跌5.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7.81，瑞士法郎0.973，加元1.28，人民币6.659，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7。日经平均指数报27,001，升262，港金报17,380，升1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81美元，卖出1,85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白雀街的封路，因为有物件在危险位置，现在白雀街近界限街的全线仍然是封闭，影响到附近一带的交通繁忙，最主要影响到界限街近住白雀街一带比较车多，就是受到有物件在危险位置影响，现在白雀街近住界限街的全线仍然是封闭，巴士路线 2D10 和208号是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空中道桥底。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银影路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澳龙。最后提提大家，港岛本山综合道受到较早前的山泥倾泻影响，而家综合道近华苑一段仍然都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风骚快活人，同你一齐见证巨星是如何炼成的。 毛毛虫， 虫毛毛虫， 毛毛虫。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同你风骚唱不完。 你已经成为生锈钢啦！ 生锈钢， 不锈钢，一定 会做 不锈 钢。咁、啊、你真 系唔锈，一路都系咁大个肚腩、啊。 星期一至五10:00-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描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的电子针卡。当你去过的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ly 陈美兰。李志刚份人好搞笑啦，反应又快啦，最喜欢他同阿罗敏庄咧喺度斗高啊，好精彩啊！听 Made in Hong Kong 咧有一种活在当下的感觉嘅，好似一大班朋友下昼陪你倾偈啦。所以我得闲咧，又或者坐紧车嗰时咧，都会听 Made in Hong Kong。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最近咧，网上面咧掀起咗一个咧，可唔可以叫骂战咧？定系 讨论啦？ 讨论啦，就系讲到咧，个男仔咧就话，我都唔明嘅。而家啲女仔咧咁中意着住啲瑜伽裤出街咧， 我明白、啊， 你又唔系中意做运动喎、啊？ 呢句说话直情系我老公曾经讲过嘅，就系近排添。 系咪啊？ 佢又系见到嗰啲女仔咧着住呢啲瑜伽裤，点解咧？即系有少少唔同嘅，嗰啲即系话会俾人睇到个蜜桃臀嗰啲咧， 哈哈，个质地系靓嘅， 有 support 嘅。咁跟住咧，但系前面咧好似就系好似 尴尬， 有啲尴尬，好似即系太性感咁。系 个透视啦。 系 我记得之前咧，大家着呢啲裤咧，即系身好似 legging 咁样咧，都 原子裤嗰阵时叫做， 嗰啲叫原子裤系咪？ 原子裤系啊， 佢就会长件衫咧，或者会或者条裙仔或者短裤遮长啲嘅。咁但系而家啲咧，直情系咧上身又短切切啦，然之后嗰条瑜伽裤咧，直情好似 冇着裤咁样， 同你直情系冇着裤冇分别 咁样。 但系你唔明噶啦，因为而家咧着瑜伽裤出街咧系一个潮流嚟噶。是真的潮流嚟噶，女仔潮， 即系唔系做运动 我就明啫， 唔系做运动就系着。 其实我谂个开头都系嗰啲做运动做开嘅人，尤其是女仔啊，做 gym 嗰啲咧，做开就带领咗呢一个潮流嘅，跟住慢慢咧就而家变咗唔做运动嗰啲人都系着瑜伽裤出街啦。 唔系我因为我自己觉得有时太贴身咧，都觉得有啲尴尬啫，觉得。 不过我都觉得呢啲瑜伽裤咧系应该系做瑜伽先着咯，或者你做运动，或者你做 gym 先着咯。 同埋你或者你嗰件衫长少少，你遮到嗰啲位咧，都觉得冇咁尴尬。你完全 咁，你接唔接受嗰啲即系直情系成件 T 恤遮晒下边，佢就算有 着 短裤，都好似冇着裤咁嗰种。 我接受唔到。 系咯，嗱，好多暖男啦，同埋男士咧，佢哋我唔中意噶，好多都。 如果有條褲喺裏面，我若影若現， 但你唔知嘅喎，其實 即係佢嘅視覺上就好似冇條褲嘅， 你唔知裏面有冇嘅其實。 都一般般嘅啫，但係 唔係好中意佢。 但係有啲人咧，即刻啲女仔即刻話啦：，哎呀，咁嗰啲男仔啊，咪成日著波衫又唔去踢波啦。 都係嘅，但係男仔嗰啲波衫咧係冇令你有遐想啊嘛，最多咪露下啲海膽，做雞。 呢個好緊要，其實係，即係令你睇落去有冇遐想，或者有。个思想走错咗， 系啊，因为瑜伽裤实在太贴啦，贴到好似第二层皮咁样咧，系会令到你有啲瑕疵噶。 但系我身边咧有啲朋友咧，佢都话某几个牌子嘅瑜伽裤咧，哇，真系好舒服、 啊，柠檬嗰个啊嘛， 系啊，直情话舒服到好似，总之同你第二层皮肤一样噶啦，觉得好感觉好正、啊， 因为舒服。 不过讲真咧，我做 gym 嗰度咧，所有嘅女仔。都是穿瑜伽褲出街 哦，是啊 咁你做 gym 咁佢練咗副好身材啊，想俾人 係啦，亦都唔使換啊嘛，咁啊即係喺屋企咪著住瑜伽褲去做 gym， 做完 gym 咪著瑜伽褲走咁樣咯。 咁但係你會唔會著住嗰啲運動衫，即係嗰啲做運動嗰啲臭崩崩嗰啲就 我哋 做完運動要著翻件褸咁樣翻去咯，我都會穿翻件褸咯，即係唔會就咁戴住個 bra top 行係啊，因為其實你做運動嗰時係著戴住個 bra top 嘅啫嘛。 但係講起做瑜伽咧，最近我啲朋友都討論緊一個問題咧，就話因為有好多。瑜伽班咧以前系全女班嚟噶嘛，即系成班房里边都系啲女仔啦。佢话而家咧有啲瑜伽班咧， mix 咗男仔 ，mix 咗啲男仔嘅。佢话有啲尴尬，佢啲女仔都觉得，即系可能有本人可能嗰个人唔尴尬，但系身边望住个女仔，点解你件衫咧松到咧，你已经系走晒光咁样咧？但系个男仔你隔篱做紧运动。 咁因為一係個男仔要試先，我係基嘅，我係基嘅。 但我覺得你有得選擇噶嘛，因為有一啲直情係淨係貨女賓嘅啫嘛，有一啲淨係貨男賓。咁如果你要揀得呢一種 mix 嘅，你就預咗有呢啲咁嘅情況。因為其實唔淨止係衫噶，你做而家有啲動作其實你 都 係 好尷尬嘅。 有啲即係如果男仔同女仔一齊嘅，你真係要好睇得開 OK 你先得咯。 係啊，因為佢就話覺得好似。

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咧，就是、影响咗家庭嘅和谐啦。 Alex， 你嚟评下你啦。头先 walk 狗啊，有一对后生女咧，就系生仔女咧嚟摸下 Cody 啫嘛。你家姐啊，黑晒面咧，即刻拉走 Cody 啊，搞到人哋几尴尬啊。 咩啊？你嚟评下你啊，真啊，我就最中意咧干净噶嘛，我唔中意啲人啊乱摸只狗噶，我点知佢嘅手啊干唔干净，污唔污糟噶，系咪啊？而家呢个非常时期啊，用乜嘢啊将啲病菌啊细菌啊传咗俾阿 Cody 噶，然后我啊带埋翻屋企传染埋俾你哋啊，系咪先？ 你又好似啱，你又好似啱，系系。 你而家已经夹硬咧逼阿 Cody 咧，你睇。你睇着住只鞋落街啦，你睇下个样子啊，几唔自在咁样啊， 系喎，揈脚喎， 咪系咯，而家你仲咁样阻止佢同外界接触、啊，你睇下 Cody 个样子。几唔开心啊！ 哎呀，你铺话法啊 ！Cody 系我哋边个啊？系我哋嘅仔嚟噶，你去问下其他父母啊，会唔会啊三唔识七啊，俾人乱摸自己嘅仔女啊，俾人咧唔着鞋咁啊周街走啊，污糟邋遢啊，系咪啊？ 唉。自从呢个疫情开始之后呢，我家姐系变咗惊弓之鸟。佢呢唔准我哋啲朋友上嚟屋企坐啊，亦都唔准唔鍾意啊我哋出去呢同朋友聚会见人嗰啲㗎。我哋呢返到屋企呢要即刻冲凉，即刻洗头，换返晒干净衫。有一次啊，姐夫呢放工返到嚟呢想揽下家姐咋。佢竟然一手呢拱开佢啊，撇甩姐夫啊，闹佢未冲凉就掂佢喎。其实咁样我真係觉得有少少係咪叫做矫枉过正呢？ 老婆啊，你太过紧张啦。其实自己做足咗呢个卫生措施就唔使咁驚青啦。嗱，好似我咁啊，日日都要开铺做生意见人，到而家咪又系健健康康呢两年啊。啊！连伤风感冒都冇 啊！你知唔知点解啊？全靠我把关咋啊！把关得严，咁你咪冇病咯。好彩呢几年啊，公司俾我在家工作咋。如果咧佢要我翻工啊，我啊真系啊会辞职唔做咯。 系啦，喂家姐啊， 咩啊？ 啲年纪咧，你真系咧，除咗买餸咧，就系全天候留喺屋企。你完全冇见朋友，冇去街嘅。就算我哋咧叫你去郊外啊，行下行下山咁样啦，你都惊有病菌唔敢去。 梗系啦， 但系其实你已经打咗针噶啦，都唔使惊到即系要与世隔绝咁样噶。 咪系咯，你啊而家乜都去喺啲网上面去 order 嘢买嘢，连超市你都未去过啊！淨係去街市买餸咁樣。 你真係唔知啊。我每日啊都有同啲朋友啊同事啊 video call 见面㗎。係 咪 至于买嘢好简单咋嘛。而家咁多嗰啲网购电视机都有排买啦，係咪嗰啲嘢係咪啊。 我睇电视机去买。 咪就係囉，喺香港啊、哦、去到郊外啊，咪又係人山人海，我真係冇兴趣逼囉。 查实我家姐咁讲呢又好似几有道理嘅，言之有理啊。而事实上呢，喺呢个疫情嘅影响之下，好多人嘅生活模式呢其实都改变晒㗎啦。渐渐呢都习惯咗戴住个口罩下去生活去做人啊。我觉得其实呢戴住个口罩，人与人之间呢个距离真係疏离咗好多。甚至睇下我姐夫同埋我家姐呢为咗咁嘅事成日闹交囉。 昨天梦到你，仍是那般喜欢我，而近我身你不说什么，温馨眼光轻抚我，我的你。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Maiden Hong Kong， 唔系，我突然间好似想唱歌， 要唱多啲。 爱情系点 啊？呢个恋爱预告嘛，有人拣我都。咁另外仲有呢个旧欢如梦咧，谭咏麟版本啦，仲有爱情来的时候啊，吴启贤加埋杨采妮。 哎呀，爱情来的时候好耐噶咯噃。 爱得大只啊！ 我爱得大只啊！爱得大只，很好 啊！ 亲密关系咧，郑秀文啦，爱是这样甜，谭咏麟啦，仲有。爱莫文蔚都人拣， 莫文蔚就正啊！仲有爱情万岁咧， 黎明爱情影画戏， 黎明真系掂啊！ 系啊，好多爱情嘅 歌 曲， 现代爱情故事都人拣， 系啊！不过我系旧代噶啦，我系旧代爱情故事， 你旧一代嘛？爱情蝙蝠侠咯，郭小林啊， 吓 系啊， 爱情 I don't know， 但我想知道边个听众第一个 send 嚟？ 哦，系佢啊！ 是他啊， 是他啊，就是 Jackie 啊 ，Jackie， 他拣咩歌 ？Culture Club， 哇，你小心啲讲中英文啲英文啊 ，Culture Club， 文化会 ，Love is Love， 好喎呢只， 呢只好啊， 正啊， 系啊，嗰阵时系有套戏嘅 Electric Dream 啊， 哦， 鬼马电脑唔知乜鬼嘅 ，Love is Love，Love is Love， 爱情就系爱情咯， 咪咯，唔简单咯。 好希望录低啊，罗敏庄咧， 呢啲咪爱情咯， 咪后嘅嘢， 咪后嘅嘢，成日真系笑爆嘴，爱 情嚟噶呢啲系， 系 I love you，love is love， 咁明天再见大家啦， 拜拜。